微草队轮回，甲王朝之后两夺联盟冠军的新一代冠军队，面对势头日渐昌盛的轮回战队的挑战，却是一场传统战队和新锐战队之间的对抗。蓝雨对雷霆，两支都是由联盟战术大师所统领的队伍，虽然从队员和角色实力上来说，蓝雨似乎稳占上风，但是雷霆战队因为萧时钦的存在，有能力给任何一支队伍添堵。两位战术大师如何运筹帷幄，肯定会吸引无数对战术打法很感兴趣的玩家。百花对烟雨，玄奇对明清，每一场比赛都有的可书写的地方，或争议或八卦，总之是充满了热闹。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些赛制都是在赛季开始前就已经拟定的，而这一赛季中也许也会发生很多热门的事，产生新的爆点，却是没法临时再修改安排进来。比如唐昊和林静妍新旧两代流氓高手之争，就是本赛季才爆发的，而且两人现在都是各队的主力悍将，如果早知如此，百花队呼啸绝对也会被安排在这一天举动。这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精彩对决，让收看的玩家也都很是纠结。电视台的节目表上，这一天拟定转播的是佳士对霸图的比赛，只不过这赛季佳士的战绩相当疲软，两队之间已经没了直接竞争关系，全成了已久的积怨。这一点赛季前就安排赛制的联盟无法预料到，原本安排在春节的重头戏，因为这原因还是失色了不少。好在全明星周末上上演的那出孙翔对韩文清的好戏，让这场比赛又拥有了不少看点。这场比赛连已经对佳士无碍的陈果都决定在当场转播收看。星星网吧这边初期仍然在放假，只有叶修和陈果两人看着场子。到了晚间要准备比赛转播的时候，也只有两个人去忙碌，跑前跑后却也弄出了一身汗。好在陈果经验丰富，早些年的时候一个人就试着做过类似的活动，深知人少来搞的话会有多麻烦，所以提前准备，没有耽误比赛的转播。不过由于之前已经得罪了佳士的大忠粉们，所以这一天虽然转了佳士的比赛，但特意为此而来的人却是没有几个。这一点陈国早就不在乎了，现在的确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那种气氛，不过上座率倒还算不错，尤其今天又准备转佳士的比赛后，一些路过的都是纷纷跑了进来。做着生意，前台无论如何都是要需要有人看的，最后两人都是没去抢什么好位置，一起坐在前台，直接拿手头的电脑连入了比赛直播。解说和嘉宾已经开始了场前的热身介绍。由于这一赛季佳士的成绩实在糟糕，让这场比赛的分量降低了不少，此时解说和嘉宾更多的是在谈论着全明星周末上孙翔挑战韩文清失败那件事，希望以此来调动一下观众的情绪。事实证明拿这个说事儿还是比较正确的，星星网吧里的佳士粉们果然很沸腾，都希望今天这场比赛佳士能把霸图打得一败涂地，尤其是霸图的队伍韩文清，输得越难看越好。要知道在全明星周末上，孙翔主动挑衅，结果反被击败的事可是让佳士粉们很是抬不起头，尤其是在和霸图粉的骂仗中，因为这一战可是没少受到挖苦，而且是挖苦的佳士粉们毫无还手之力。胜霸图一场， 从全明星周末后，这几乎成了加士粉丝们对于本赛季最大的一个期许。至于进入季后赛那种只存在于理论的可能，加士粉丝们都已经不怎么去幻想了。一场支持者们很看重的比赛，对于战队来说当然就是极重要的比赛。加士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就已经明表了自信和决心。比赛很快开始，单人赛第一场，加士出阵的赫然就是苏沐橙和他的沐浴成风。陈果立刻放下了手头的所有人，眼睛眨也不眨地开始关注起了比赛。最近一直没有转播加士的比赛，对于陈果来说最遗憾的当然就是看不到他偶像的直播比赛。虽然事后都有找到录像视频来看，但总比不上直播的时候暗自加油打气来的过瘾。今天难得有此机会，陈果当然要好好加油一番。 哦，加士这边第一个登场的是苏沐橙呢。说起来，自从全明星周末以后，苏沐橙的状态可是相当出色。 解说说的，嗯，没错。 会不会是与全明星周末上叶秋现身来了一个表明自己一定会复出归来的龙抬头有关呢？ 解说开始八卦，当然，其实都是说给观众来听的。或许会这方面的原因吧，不过这也只是大家的猜测。苏沐橙最近面对采访中，类似的问题都是避而不谈。 现在已经有一种流言，说叶秋是准备自组战队，重返职业联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以苏沐橙和叶秋的关系，想必一定会投靠到叶秋的队伍当中的吧。李指导，你怎么看呢？ 今天转播的解说和嘉宾又是潘林和李一博，两人目前算是荣耀竞技圈里比较有名的一对解说搭档，一些比较热点的比赛经常会派这对组合出马。 这个嘛，叶秋复出也只能是下赛季的冬季转会期，那个时候肯定是不可能让新队直接加入联赛的，所以说叶秋如果自组战队想加入联赛顺利的话，至少也得是第十赛季。 而苏沐橙的合同呢，目前还有一年半，到了第十赛季的时候倒是刚刚好合同到期。你说的这种可能性嘛，从时间上来说倒是没有什么障碍，只不过毕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就连叶秋自组战队一说目前也只是传言，我们还是不好轻下结论。 李一博的嘉宾风格明显是有所转弯，如今的他已经不再会言之凿凿地转下结论，说话总会留下很多余地。 哦，那么先让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出场名单和短暂的开场介绍后，第一局比赛已经开打，解说潘林连忙把话题带回比赛。 李指导，你觉不觉得全明星周末以后苏沐橙的比赛风格也转变了许多？ 李一博的嘉宾风格有变，潘林却还是老样子，习惯性的引话题给李一博让其发言。在这个问题上李一博却是挺有自信，没有回避，正面回答。 确实啊，以往的苏沐橙在和叶秋的配合当中绝大多数是以策应为主的，而他最近的几场比赛无论是单人还是团队都明显是积极主动了许多，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主攻手。 那么李指导，你觉得这个转变主要是出于他个人的一种突破呢，还是战队方面的一种战术需求？ 潘林问。 这个很难说，但我相信每一位选手无论采取何种风格的打法，胜利始终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李一博精巧地回避掉了这个问题。以往的陈果算是比较喜欢听一听解说和嘉宾的分析讨论的，但自从见识了叶修几次的讲解和推断后，一到这种时候他已经习惯性的扭头想要看看叶修会说什么了。 结果这次叶修却是一言未发， 陈果不甘心，横起手臂撞了叶修一下。 喂，说点什么？ 说什么？ 他们说木木的风格有变化什么的。 陈果和苏沐橙已经成了好友，称呼也成了很亲切的木木。 他们说的没错，确实有改变。 这改变是？ 这是李一博回避掉的那个问题。 从个人上而言，他更强了。 啊，是吗？ 陈果高兴，但很快发现叶修似乎还有后话。 那从团队上来说呢？ 也是他们说过的，从策应为主转变成一个攻击手了。 那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啊？ 这不是单把一个人提出来就能说清的，要看全队的状况来说。 你就直接说啊。 以目前加士队的情况来看，这种变化算是增强了队伍的实力吧。 为什么？ 因为目前加士的核心选手还是一个比较毒的选手，苏沐橙以往那种策应的打法，并不是说他围绕着核心的节奏添砖加瓦就行了，那是需要双方之前有呼应的。核心选手在采取攻击手段的时候，首先就要把如何能把助手的策应发挥到最大考虑进去。孙翔未必没有这个能力，但目前他没有这种意识，所以在他身边苏沐橙打策应效果反而不好，不如也作为一名攻击力，队伍的战斗力反而能更强悍一些。 孙翔这个废材。 哼，他要是废材啊，联盟里可就真没什么人敢称是好手了。 废材废材，就是废材。 好看比赛吧先。 单人赛第一局进行的不长也不短，双方发挥都是不错，不过最后还是苏沐橙抢到了一个机会，帮助加士队抢先拿了一分。 漂亮，精彩！ 陈果猛鼓掌。 是啊是啊。叶修附和。 敷衍。 陈果听出了叶修的口气。 是啊是啊。我理解你作为一个狂热粉丝的支持态度，但从比赛质量上来说，你这样的反应真的是夸张了。 都像你那样看比赛还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是职业的，而你只是观众。 陈果又败了。而后第二场、第三场，陈国开始纠结。加士现在是他不喜欢的队伍，可这队里又有他最喜欢的选手，一时间他不知是该盼加士赢，还是盼着加士输了。之前一直不看加士的比赛，免去了这种纠结，现在这样眼睁睁地瞧着，感情却是不知该寄托上何处。顿时比赛看得陈果是烦躁不安。在他的烦躁中，加士却是连输了两阵，陈果顿时找到了立场，把两个出阵的加士选手狠狠鄙视了一番，期间自然又是大赞特赞先拔头筹的苏沐橙选手。单人赛后的组队擂台赛，出场阵容都是寻常的步伐，两队的当家选手韩文清和孙翔各自担任最后一关的主将。比赛很快开打，这一次加士的先后上场的两位总算是没让陈国再找到比试的机会，发挥得异常出色，各自击败了对手不说，还保持了很大优势。第三场进入和韩文清的对局后，在壮烈前也努力带走了韩文清的大木孤烟接近一半的生命。随后孙翔上场，这两人的对决本是大家很期待的重头戏，但韩文清的大木孤烟以半条血应战，劣势实在太大，孙翔稳稳地利用了这优势，采取了很功利的打法，最终击倒韩文清，拿下了组队擂台赛的胜利。不过只是击败了半条血的韩文清，这让加士粉丝们一点复仇的快感都没有。在他们看来，孙翔只是做了一件他应该做到的事儿，想让大家出了胸中那口恶气， 怎么也得是半条血的他击败满血的韩文清才行。于是一切期待都寄托在了最后的团队赛上。前两回合战罢，巴图积分两分，加士赢得了三分，但是加士的粉丝却也没怎么高兴。对于目前的加士来说，积分其实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多进季后赛也不可能，少搞到倒数两名要淘汰也不至于。加士的粉丝希望看到的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场有气势的比赛。其实都未必一定要战胜霸图，但一定要给霸图制造麻烦，要给霸图一些难堪。对于成绩已经没有指望的加士来说，此时他们的粉丝已经进入一个只想享受过程，而对结果已经不看重的状态。团队赛之前的休息时间总是比较长，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也是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下。对于两队目前的处境，这两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却也是看得相当清楚。星西网吧里也是议论阵阵，当初那种常常转播加时时的氛围又有些重现。说实话，这种氛围陈国也是相当怀念的。此时看着客人们一边倒的团结支持着加时，对于这份情感到底还是露出了留恋的神色。20分钟的休息后，团队赛终于开打，双方都是排出了联赛征战中运用最为娴熟的阵容，进入到了比赛。星星网吧跟着比赛很快就已经沸腾了起来，为加士战队呐喊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团队赛居然从头到尾都是泼着加士粉丝们冷水。加士战队气势磅礴地冲将上去，让支持者们感受到了他们的信心和斗志。然而在双方交手几分钟后，只要是一个稍懂些荣耀的玩家都可以看出，加士战队已经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了。战术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不是斗志，不是信心，不是技术，不是发挥，也不是经验，而是战术。而这一场中最抢眼的人是谁，自然也是不言而喻，霸图战队的张新杰。只不过战术这种东西相对来说并不算太直观，它不像一个精彩的操作，两三秒就展示在观众眼前，瞬间就挑起观众们的情绪。战术这种东西明显的更加内涵，有时就像一本布满铺垫的小说，开局平淡乏味，但当布下的战术开始取得成果时，那就是战术高潮的开始。接连不断的攻击得手才会让观众回味到开始一些平凡乏味的地方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这场比赛就是如此，开场几分钟看起来只是些普通的对抗，但在熬过这一段后，霸图开始不断的占到便宜，抢到上风，而解说和嘉宾从一开始就各种分析双方的作战意图，到了这一刻更是结合前几分钟的对抗，把整个局面和战术布局分析了个透彻。